港式爱情第三章分手 X 档案。 今集的访问是最难做的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提自己究竟是怎样分手的。 没什么点解的，性格不合咯。 我怎知道啊，拍了拖成年了，忽然间有一天告诉我，我根本从来没有爱过你，痴线，看电视太多了。 第三者咯，未识到第二个我不会讲分手住的，惯了嘛，不开心啊拍住先啦。 奇奇怪怪模棱两可的答案就听了一大堆，但是就没人讲得清楚一个真正的原因。究竟为什么这个主题这么难做我都要做呢？因为破解这个 X 档案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当你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记得要问清楚那个男人之前究竟是怎样跟他 X 女朋友散的，由他上一次分手的原因和过程，你就可以掌握他的人品、感情观和优缺点。这些资讯是很珍贵的，绝对值得你花些时间去威逼利诱、旁敲侧击和仔细盘问。不过各位姊妹要记住一点吧，就算最后当事人肯毫无保留坦坦白白地跟你讲出来，都不代表那些是真的，只是其中一方所经历的版本。 我真的不想再提，不想再想起这个人，因为四年后的今日，我还有点生气，我接受不到他用一个这样的理由跟我讲分手。 Sorry 啊，你不够 charm 咯，而我发现原来呢，我要一个 charm 啲嘅男人啊。 我初恋发生喺我大学最后一年，佢系我师妹周晴，佢读工商管理，但开口埋口都喺度讲梦想。 我发现你份人呢，其实冇咩嘢想做噶、啊。 我有冇嘢想做，同我哋拍拖咩关系啊？ 咪就系争啲咯。我发现你份人呢，外表好似好正常咁，不过呢，好似冇咩特别好中意，又好似冇乜嘢特别坚持㗎喎，甚至呢个世界冇一样嘢可以令你有 pension 㗎喎。 係啊，我係咁啊，咁就点啊，喺 U 入面大部分人都係咁㗎啦。 Sorry 啊，我唔得囉。 咁你有咩想做啊？有咩梦想啊？ 我要搞生意，我要做一个有钱人，毕咗业之后呢，我唔会求其搵份工作，我四个要做嘅就要做老板。 周晴唔係讲笑㗎，佢未毕业已经係老板，佢做传销，而且做到几高级添。我对呢一样嘢一向都好反感，虽然一直都冇干涉佢，不过每次佢叫我去听 talk， 我都搵藉口唔去。直到分手之后一个月，我为咗上酷煲，主动打翻俾佢。 喂喂， 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啊？ 唔得，我要帮手搞个 seminar。 咁啊，咁完咗之后咯，我等你啊。 等我？不如你上嚟听埋啊。 好啊，听完之后你会同我食饭噶嗬？ 会。 个 seminar 真系好难挨，首先系有个好似食咗兴奋剂嘅师爷喺度问大家有冇梦想，咁有梦想就要点啊？咁计要财务自由啦。咁如果财务上唔富足嘅话，咁就冇机会实现你嘅梦想。咁所以你就要成为佢哋嘅会员，跟住就计咗一大堆数俾你睇，好差复杂。总之结论就系、是、入咗会你就会发。其实我一直都冇留心啲人讲乜嘢，只係盘算緊一阵食饭将会同阿晴讲啲乜嘢。呢个月冇见面，我好挂住你啊。不如俾多次机会大家。我知我唔係好 charm， 不过我係爱你㗎。好老土吓嘛，我都知㗎啦。唔紧要啊，因为结果都冇机会讲。坐到十点，终于等到个 seminar 完咗，我拱开啲蓝钻石果仁经理行到佢身边，行得未啊？我哋去食饭啦。 唔得喎，原来咧我仲有个会要开啊。 开几耐啊？我等你啊。 唔好啦，食饭啫，下次啦。 唔紧要，我等得。 唔好啦，唔好再等啦。 我哋都静咗，望住对方。他的表情很决绝，甚至有些厌恶，之后就转身走了。我个胃很肚饿，而个心就很空洞。于是我去茶餐厅一个人吃了两个常餐。买单那阵我企袋很害怕， 唔系因为我大食啊，系因为佢见到我流紧眼泪。阿芝系我第二个女朋友，啱啱开始冇耐，我就问佢：你觉得我差唔差啊？佢净系识喺度笑。后来见到我样咁认真，佢就话： 我中意你啊，差唔差我都中意。 佢乌个头埋嚟，等我可以清楚咁望到佢嘅瞳孔。我知佢唔会呃我，有样嘢讲出嚟系男人都会笑我，但系系真噶。我咁爱阿思主要嘅原因系因为佢俾到安全感我。我知佢唔会有一日觉得闷就同我讲分手。我知佢唔会遇到一个更 charm 嘅男人，就会俾机会人接近佢。 我真系冇办法话俾阿仁听我失踪咗一日嘅真正原因，更加冇可能话俾佢知我同一个陌生嘅男人去咗咖啡饮嘢，坐咗四个钟头。我从来冇试过咁做啊！但喺嗰一刻，我真系好需要，好需要做一啲平日唔会做嘅事。我好需要暂时脱离一下我日常生活嘅轨迹。有啲嘢我一路都想揾人讲，不过喺我身边根本冇一个人可以讲。唔知点解咧？我觉得面前呢个人会系一个适合嘅对象，而且佢系一个陌生人嚟嘅啫嘛。饮完呢杯咖啡之后，我哋下半世都应该唔会再见噶啦。咁即系讲乜都得啦。我觉得我自己嘅生活好停滞，即系好似一套电影停咗喺某一格咁样，一直都冇喐过。 你翻工翻到好闷啊？ 唔止翻工，就连拍拖、翻学、翻屋企，通通都好闷。其实我知道我唔应该闷，因为每一日都有好多嘢等住我去做，但系咧。而好似每一样嘢其实都可以唔使做咁。 几时开始嘅？ 你指乜嘢啊？ 定咗格咯。几时开始有呢种感觉嘅？ 我谂系我唔再画画之后。 哦，你系唔再打篮球嘅三井寿？ 乜嘢啊？咩？我有打篮球噶。 你嘅问题可以解决嘅咋？你等一等。 佢竟然喺佢嘅大背囊度攞咗本 sketchbook 出嚟。咦，乜原来佢都中意画画噶？ 唔系啊，我以前读建筑噶，我惯咗将一啲得意嘅建筑物同埋空间描落嚟。嗱，后边有啲空白页，你攞嚟画啊！ 佢递咗盒素描笔俾我，仲好似好期待睇我画嘅画咁。你忽然间叫我画画，我都唔知画乜。 画啲你有 feel 嘅嘢咯。头先喺楼下影咗咁多相，总会有啲嘢你有 feel 嘅。 我。觉得冇乜特别喎。 咁啊，咁你画我啊？ 画你？ 系啊，画丑啲都唔紧要啊，当留个纪念啫。我同你倾咗咁耐偈，你连个名都唔肯讲俾我听。我谂我哋饮完呢杯咖啡，我哋都唔会再见噶啦。咁不如你送幅画俾我作为纪念咯。 就系咁，我拎起咗呢支久违嘅素描笔，带住有啲忐忑，有啲享受嘅心情，我终于画低咗呢一幅。我觉得挺有 feel 的人像画。 向巴西飞回香港第二日，我去了牛头角下村，我想拍下一些回忆，因为我怕第日老了自己会不记得。香港又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局促，地铁里面的人十个做了八个都不开心，公共生活空间越来越少，稍微有些历史感的建筑物政府都说要拆，好像很刻意要令到这个城市失忆。估唔到喺楼下，我会遇到一个对眼咁靓嘅女仔。佢令我忽然之间好想试下喺澳洲同埋挪威咁，同啲陌生嘅人搭讪。我想睇下呢个香港女仔会有咩反应。真系出奇，佢竟然应承同我饮嘢，证明佢都唔系一般嘅香港女仔。佢帮我画幅素描嘅时候，我为咗令佢放松啲，我讲咗一个牛头角下村嘅爱情故事俾佢听。个故仔系咁嘅。在2003年4月，因为沙士的淘大牛下一带社区爆发，尤其是十一在重灾区，政府唯有将有亲属患病的居民强制隔离十日。当时有一个叫 Christy 的女仔，她非常之害怕，因为她爸爸已经感染到沙士，瞓咗喺医院，而她妈妈就每日只系识得拜神，情绪越来越唔稳定。 偏偏喺呢个时候，佢男朋友又唔喺香港，佢一个人隔住到铁闸，每日净系睇住啲着晒防护衣嘅人员嚟抬走一啲患者，甚至乎系死者。佢觉得自己孤立无援，压力大到就嚟发癫。有一晚 ，Christy 安慰完佢妈咪之后，自己偷偷入房喊。佢喺长途电话求佢男朋友即刻翻嚟香港，但系当时嘅男朋友在读紧 master， 正正做紧 presentation， 真系冇办法翻到嚟。Christy 好无奈咁收咗线。忽然之间，佢觉得好肚饿，好想食一碟油菜、通菜、芥兰，咩都好啦。因为卫生署提供嘅饭盒系冇菜嘅，可能有人会认为喺呢生死关头，你仲关心有冇菜食？唔系啊嘛。但系 Christy 知道，如果佢可以食到自己想食嘅嘢，佢心情会好好多，可以俾到力量去继续撑落去。可惜啊，当时边个够胆去买盒油菜？行近证实有沙士屋苑啊！佢都有谂过问朋友，不过佢自己都觉得呢个要求好过分。就喺呢个时候 ，Christy 收咗个电话，系一个暗恋咗佢好耐嘅男仔。 你未瞓啊？嗬，方唔方便攞落楼下？ 吓，楼下你嚟咗啊？ 系啊，我买咗啲宵夜俾你同伯母啊。云吞面啦、通菜啦、猪肠粉啦，切嘢嚟嘅啫。不过我估你食卫生署啲饭盒都食咗七日啦，都食厌咯嗬。 佢落到大闸，见到个男仔真系企咗喺度，虽然戴住口罩，但睇得出佢笑紧嘅。Christy 即刻喊咗出嚟。沙士过咗之后，佢哋就一齐咗啦。 个古真系真噶？ 系啊。 你就系送油菜嘅男仔？ 唔系。 Sorry 啊，我冇心噶。 唔紧要，佢哋结婚嗰晚我都有去，几好啊。佢嗰日个样好幸福。 我画完呢幅素描，我自己都觉得好满意，我甚至有啲激动。我发现我拎起画笔嗰种自由嘅感觉，原来系一直都冇离开过我。我真系好唔舍得将幅画俾咗佢啊！估唔到佢好似睇穿咗我谂乜咁，粒声唔出就拎一部相机出嚟，影低咗我幅素描。 你啱嘅，中意嘅嘢唔好俾人，咁做人会开心啲。我先走啦，拜拜。